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欢乐时光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娱乐大篷车。 这是一段开心的旅程， 这是一幕精彩的大戏， 这是一部好听的电影， 这是一段逗乐的相声， 这是一首动人的歌曲， 这是一种久违的感动。 这正是影视歌戏大荟萃， 曲艺相声好宝贝， 奥运北京五环路， 快乐同行笑声飞， 欢迎乘坐娱乐大篷车。 亲爱的朋友，告诉我你的愿望，我将满足你。 我想听歌。 还是京戏有味道啊。 有相声小品吗？ 拐了拐了拐了， 我要看西游记。 老孙吃你。 休闲之旅启程了，去吧。休闲之旅，休闲之旅。 当你遭遇挫折，心情烦闷的时候，会用什么样的方法来调节呢？猛吃一顿，大哭一场，还是疯狂的购物呢？我想这些办法也许只能暂时的缓解一定的压力，不一定能够真正为你指明前进的方向，给你重新振作的动力吧。各位好，欢迎搭乘本期的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我们今天继续来欣赏那些生活当中给我们指明方向，以及给我们增添动力、增添活力的那些经典的励志歌曲。它虽然不能算是咱们生活当中的灵丹妙药，起码它可以给咱们舒缓一下紧张的情绪。首先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零点乐队的《相信自己》。 多少次挥汗如雨，伤痛曾填满记忆，只因为始终相信，去拼搏才能胜利。总是在鼓舞自己，要成功就得努力，热血在赛场沸腾，巨人在东方升起。只因为始终相信， 零点乐队带来的这首《相信自己》非常的经典，也成为了很多人在前进路上鼓舞自己的一首经典励志歌曲。那说到内地的励志歌曲呢，我们不由得会想起那首1999年争办2008奥运会的主题曲，也就是《超越梦想》。这首歌曲的演唱者就是身高1.89米的歌手汪正正。出生在艺术世家的汪正正，因为对音乐的喜爱，早前一直在深圳发展歌唱事业，后来被徐沛东发现并鼓励他到北京发展，没想到遇到了生命当中的贵人，就是王晓峰。当时汪正正宽厚和大气磅礴的声音特质令他非常喜欢，并将自己的得意作品《超越梦想》拿给他来演唱。没想到这首歌曲一经推出，受到了极大的好评，汪正正的名字也被很多人记住了。下面呢，来听这首汪正正带来的《超越梦想》。 当生活第一次点燃时，希望在跟随；当终点已不再永久时，心灵在体会。不在乎等待几多轮回，不在乎欢笑。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汪正正的《超越梦想》。在副歌部分，汪正正底气十足的高音让人听来感觉为之振奋。在内地的歌手当中，凭借励志歌曲走红的歌手其实算起来真的不少，汪峰也算是其中非常典型的一个了。他演唱的那首《飞得更高》几乎被人们运用在很多励志题材的宣传片啊、大型活动和广告之中。 这首歌曲有人形容像一条大河缓缓地流过，起初平静，时而急流，时而狭窄，逐渐开阔，听者会被带入一种境界，如同漫步一片辽阔的旷野。雄鹰在头顶的天空翱翔，加上汪峰收放自如的标志性唱腔，令无数期待他声音的听众无限的满足。下面呢，来听汪峰演唱的《飞得更高》。 生命就像一条大河，时而宁静，时而疯狂。现实就像一把枷锁，把我困住，无法挣脱。这谜样的生活锋利如刀，一次次将我重伤。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片更高的天空，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翅膀腰身剪碎，这诱惑的我，我要的一种生命更灿烂，我要的一片天空更蔚蓝，我知道我要的那种幸福就在那边。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狂风一样舞蹈，挣脱怀抱。我要飞得更高，飞得更高。 飞得更高，来自汪峰。在他歌声当中，仿佛我们总能找到一种取之不尽的力量，鼓励着人们不断的前行。在2005年年底，汪峰发行了一张跨年专辑，叫做《怒放的生命》，这是在飞得更高之后的又一首激昂和高亢的乐坛强音，听觉上有足够的热情和足够的力量。汪峰希望能够真正的进入到让生命怒放的非常快乐的境界，因为这种快乐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这也是他想拿出来跟大家分享的一种生活态度。正所谓让生命怒放是每个人的心声，所有的努力和进取无不浓缩在这样的精神里。下面呢，来感受这首汪峰的《怒放的生命》。 曾经多少次跌倒在路上，曾经多少次折断过翅膀，如今我已不再感到彷徨。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我想要怒放。 似失去了方向，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用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曾经多少次破灭了梦想，如今我已不再感到迷茫，我要我的生命得到解放，我想要怒放的伤。 开心乐呵呵， 欢迎各位继续搭乘娱乐大篷车，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继续来欣赏那些催人奋进的励志的经典歌曲。下面我们要收听到的还是内地的优秀作品了。在上个世纪的80年代，诞生了一位叱咤歌坛的优秀歌手，他叫做田震。和他的名字一样，田震为歌坛带来了极大的震撼，因为他是内地歌手当中第一个成功举行全国大型个人巡回演唱会的歌手，同时也是内地歌手当中第一个创建了自我主张这个属于自己的独立的音乐厂牌。诸多的成绩与田震对音乐的执着是分不开的。下面来欣赏这首由田震带来的励志歌曲《执着》。 每个夜晚来临的时候，孤独总在我左右，每个黄昏心跳的等候，是我无限的温柔。每次面对你的时候，不敢看你的双眸，在我温柔的笑容背后，有多少泪水哀愁。不管时空怎么转变，世界 怎么改变，你的爱总在我心间，你是否明白？我想超越这平凡的生活，终点现在暂时可稳，无法停止我内心的狂热，对未来的执着。 听到的这首歌曲来自田震的《执着》，这首歌曲的推出在当年全国各地的排行榜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得到了媒体和乐迷的一致好评。在田震的作品当中还有另外一首颇受肯定的励志歌曲，那就是《风雨彩虹铿锵玫瑰》。这首歌曲原来是一个电视台的综艺节目的主题歌，原来的名字叫做《温柔美眉铿锵玫瑰》，后来这首歌曲被国家女子足球队选中，并且作为了第五届中国女足世界杯的主题曲，把里面的一个歌词“温柔美眉铿锵玫瑰”改成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于是歌名就变成了“风雨彩虹铿锵玫瑰”。下面呢，我们来听田震为我们演唱的这首《风雨彩虹铿锵玫瑰》。歌曲过后，我们上半段娱乐大篷车的旅程也要暂告一段落了，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的旅程当中继续来欣赏那些经典励志歌曲。我是各位的导游韩涛，这里是娱乐大篷车，我们稍后再见。 脚下的路还有更多的泪。